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三位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啊。实际上呢，了解骨关节疾病的这个病因，它的特点等等的，是目的，为了预防，啊， 是， 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一点。同时呢，其实老年人他的骨关节疾病啊，他的发病特点有的时候是有共性的，比如说骨与关节发病的病因，老年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哎，贺主任跟我们来谈一谈。 嗯，这个。我们人哈，这个关节呢，它是骨与骨之间的一个连接哈。您比如说拿我们的膝关节举一个例子吧，膝关节呢是我们大腿的股骨，然后呢和下面的小腿的这个骨头的连接是靠膝关节来连接的啊。小腿骨呢有2根啊，大腿骨是1根，我们医学上叫股骨，小腿骨呢是2根，内径外非啊，胫骨跟腓骨这2个骨头，那么中间呢就靠这个膝关节来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那么连接了以后呢，这个膝关节连接完我们大腿的这个大腿骨和小腿骨以后呢，我们这个腿就能活动了， 嗯， 对吧？哎，我们在走路的时候 弯啊伸啊， 哎， 没问题了。 对，哎，这个弯和伸呢，赵老师是靠这个肌肉来收缩拉动的， 嗯， 对吧？哎，我们在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让我们膝关节弯曲的肌肉它起作用，然后伸的时候呢，就是让它伸直的这个肌肉来拉着它，让这个膝关节伸直哈。 嗯， 哎，那么这个膝关节呢，它有3个部分组成，哎，一个部分呢是它关节内必须有软骨，哎，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啊，我们骨关节里面如果没有软骨的话，硬骨和硬骨之间的这个摩擦它是不成立的， 嗯， 对吧？这个 想着都疼， 哎， 其实也不可能， 是不可能，嗯。所以每一个关节里面它必须得有软骨， 嗯， 哎，另外呢，关节它必须得有一个关节囊。对吧？有一个囊性的东西，哎，这个时候呢，它才能活动， 嗯，是不是相当于垫儿似的？ 哎， 骨和骨之间， 哎，对， 啊，硬骨， 哎，骨和骨之间的这个垫儿呢是软骨， 软骨， 哎，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关节腔， 嗯， 哎，就是这个关节腔里面要有滑液，哎，润滑液，才能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 嗯， 哎，您看这个关节，就是拿膝关节为例吧，上面是大腿骨，对吧？就是我们医学上叫的股骨。下面是2根小腿骨，对吧？胫骨跟腓骨，那么中间呢有一个髌骨，对吧？在前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膝盖波棱盖啊，在前面， 嗯 嗯。那么除了这几块硬的骨头以外，它还有软骨，然后还有一个关节囊，哎，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韧带，哎，还要靠韧带连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关节，哎，这个关节的功能呢就是刚才赵老师我们聊了哈，就是它可以活动嘛，对吧？让我们很自如的运动。那么这个关节发生疾病哈，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关节囊，就是关节腔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它的滑液成分损失了，对吧？这个时候关节囊出问题了，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关节也会有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的这个软骨 出问题了，哎，我们这个关节也会生病，对吧？ 嗯，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的这个韧带出问题了，我们人也会这个关节发生病变了啊，无论是疼痛啊，还是活动的不灵活呀，它都是关节的一个病变哈。这是关节本身它有的一个病因，对吧？本身是由于关节它有问题了，我们这关节生病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牵动这个关节活动的这个肌肉它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关节也会发生病变。 嗯，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在不能承受的一个外力的情况下，这个关节也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突然一下跌倒了，这个时候这个关节也会受到损伤，也会发生炎症，对吧？那么作为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关节发生病变有什么样的特点哈？那么我们老年人上了年龄以后呢，就会有一些退行性的病变啊。这些退行性的病变呢，一个是包括神经反应减弱，那么这个神经反应减弱呢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视听都会减弱，年轻人遇到一个坎儿啊沟的时候，他会很顺溜，咔他就迈过去了。 对， 老年人可能就跌倒了绊倒了。 嗯，这个跌倒绊倒有人觉得他可能是岁数大了表示迟钝了。 嗯， 其实不仅是迟钝，是他本身的这个骨质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哎，对。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骨质疏松，对吧？本身你关节里面无论是软骨还是硬骨的骨质疏松，这个也会造成您关节的一个问题。那么年轻人他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就低呀，他肯定这个关节病就少，对吧？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老年人的肌肉也会萎缩，关节的这个韧带它也会老化，所以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那么老年人的这个关节的发病率就会更高。 嗯，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关节的发病率呢，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局部的关节自身的，无论是骨质疏松也好，对吧？韧带的退化也好，还有这个关节这个周围等等的它的这些病变也好啊，就会导致关节本身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力，老年人的这种由于反应速度的下降容易跌倒，对吧？哎，等等的这些问题就造成了老年人的这个关节更容易生病。 嗯，其实这个关节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刚才您拿这个膝关节做了一个例子哈，你看形成这个膝关节有这个囊是吧，有一个这个 关节囊， 关节囊它里面有这个囊液哈，让它润滑，另外有软骨韧带肌肉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大骨头，上面这个大骨头和底 下 这个 腓 骨啊等等。 对对对， 你看这些东西呢，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你都会形成比如说疼痛啊，不能够活动受限啊，等等，都会出现问题。 对， 所以这个方方面面我们都得给他保健好啊。 嗯， 所以这个作为老年人来讲也不容易啊。 是这个一个就是生理性这个特点。 对， 你刚才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直接结构，那大概里边这个还有这样的问题，你可能是个高血糖， 哎， 你可能下肢动脉硬化， 其他心 你周围的这个血管循环已经还都不正常的情况下， 嗯， 再加上这个因素，就是我们说血上加缩，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防护为主， 嗯，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无非是防和治嘛，你治如果说大的方面骨关节方面的问题，我们说。一个是外科方法手术，一个是非手术。那么手术的原则就是说，除非是这个你不手术你就残废了， 嗯， 而且就没办法保护你的功能了，这会我们选择手术， 嗯，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哎，对，嗯，那就还有一点，你要去看你那个手术现在成熟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换这个椎间盘，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换这个 膝盖，换膝盖的挺多的。 膝关节更换，这个目前都还是比较成熟的。 嗯， 但是就是刚才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那么做。那你中国来说，我们人体是个完整结构，你加的那些，当时可能说，哎呀，手术非常成功。谁去问过一年以后呢？ 嗯， 一年半以后呢？两年以后呢？这些人怎么样？ 嗯， 那我们就要把他这个维护。 对，而且做这种手术的大部分都是高龄。 因为它到了一定的年龄，它磨损度过了，到了他可能膝关节才有问题，要不就运动员，反正用的就是过度的这人啊、 嗯嗯， 没错。所以这个目前来说，一方面我们目前骨关节挺好的这些人， 嗯， 你要学会怎么养骨，怎么维护，不至于刚才又是炎症，一会儿肾衰竭，一会儿是肿胀，一会儿这个软骨，他那比如说那个硫磺软骨素那个比例， 嗯， 他丢失以后最后变成。那骨头磨骨头，一会儿又是钙流失等等等等，哎，我们怎么把这个学的骨头的营养学知识把它补充上去。还有一个现在就是我们深受各种这种病痛，你今天可能是膝关节在痛，你可能是这个股骨颈那一块，这个髋关节这一块也痛，或者就像你曾经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哎，因为骨质疏松导致的这个脊柱两侧啊放射性这个疼痛，电烤的、针灸的、按摩的什么都用遍了，可是呢还是问题解决不了，其实就是以养代治。 嗯， 这里边以养代治呢，你里边既有这个微量元素，又有矿物质，又有胶原蛋白，又有钙质，再加上抗炎的东西，诶，这么一个复合物。还有一个我们反复给大家讲的关节也把其他部位的它的基本病理这个机制，它就是炎症反应。那么炎症反应不可能你去在关节那得个关节肿瘤吧， 嗯， 这个没有，那你最后就增生组织纤维化。那我们抗纤维化加骨营养的这个补充，会我觉得会可能比有些人按一按呀、揉一揉啊、贴贴膏药呀，比那个要直接会取得这个效果呀明显的多。 嗯，其实我们更多的了解骨与关节发病的一些病因特点，就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防治它哈。那刚才听了你们的解释以后呢，确实作为骨关节疾病的这些人要多多注意了。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如果很好的养生保健调养，就不至于最后真的出现了骨关节啊这个方面的疾病以后呢，让你的生活质量急剧的下滑、甚至我记得这个张志尊曾经说过，说有些人得了骨关节疾病，最后都有放弃生命这样的想法、焦虑啊。 老人哈、我们可能没有到那个岁数啊，不理解老人。其实，你老人他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生活上会有很多不方便，心理上会有很多郁闷，一些疙瘩、一些扣都解不开，然后他生活上也会有很多不方便。我记得有一部日本电影哈，就是让年轻人，把这个关节上面啊都绑一些这个韧带呀、布，就是给关节外面再裹一层东西、然后让这个年轻人去行走，就是体会老年人的那个行走的不方便。 嗯， 所以老人本身生活就已经有诸多的不方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有一个骨折的情况下，老人就觉着我活得很痛苦。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我与其这么痛苦的活着，我不如放弃生命。 所以就非常绝望哈， 非常绝望。 因此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骨与关节啊。那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维护骨健康的这个养骨的大复方。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正好我们5月30号将举办的就是骨关节疾病及康复保健营养调理方法的一个分析会啊，在这个上面呢，将把这个大复方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来解释和说明。当然了，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只有30位名额，因为场地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报名。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呢，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关于骨关节方面的一些知识的话呢，也可以免费索取就是养骨长寿这本小册子啊。当然是免费的了，但是是先到先得。我们电话依然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 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骨关节营养，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另外在骨关节疾病这个方面呢，有一个话题是不容错过的哈。比如在生活当中咱们经常会发现这样，说有些人呢怕筋啊给抻了一下，甚至呢可能听说有些运动员啊，这个他的这个筋呢什么拉断了等等，这个筋啊他的这个受伤了以后病因特点是什么？ 我们说的这个筋呀，这是一个筋嘛，是吧，人体的筋。西医里边它没有这个筋这一说，我们是软骨，我们是肌腱，我们是韧带，我们是有这些。 哦， 你看我们说肝主筋筋，那个指的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这个韧带啊，还有这个肌腱呀、啊、这些东西。 嗯， 中医辨证中呢，就是这个筋伤的范围啊，就是啊把筋抻了、筋伤了，多主什么？多指是现代医学的什么？就是我们的软组织损伤， 哦， 是指各种急性的外伤或者慢性这个劳损，以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风寒湿邪筋系的这些原因呢，造成我们人体这个皮肤或者皮下这个深这个浅深这个筋膜、肌肉、肌腱，还有腱鞘、韧带、关节囊、滑膜囊、椎间盘、周围神经血管等等这些组织的病理伤害。 其实说到这个筋呢、有的大家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就瘦人都能够从他的皮肤上啊能看到那个筋，是吧，那个深颜色的哈、这个有点像是个蓝黑色哈、那叫是肌腱，就是筋、那实际上呢，刚才您提到一个软组织损伤，这个经常会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说法、 对，就是我们说的肌腱、腱鞘、韧带，就这些是我们的筋。那你像这个老年人呢、由于他这个年龄特点啊，就是说这个各种退化，那么他与这个骨伤科相关的这些软组织损伤主要以这个慢性为主。他这个病因这个特点呢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作用强度微小。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强度常常被人们视为微不足道，或者认为属于正常范围。比如说我这个看书的时候保持一个位置，就是固定在一个位置，这种肌肉这个张力很微小，但是它还是在伤着我们，是吧？所以这种慢性这个损伤。再一个就是 它这个病因特点还有一个长期这种都存在，长期存在怎么讲？比如说啊，就像我们保持一个体位一种姿势，你这种伤害这个它这个微小这个作用长期存在下来，我们认为这个运动或者暴力呢，它能造成这损伤，而这么微小的力量，大家会认为不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呢，发病常常与我们这个中老年人以往的这个职业、爱好、生活习惯这些相关。 嗯，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或者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他缺乏正确的保健意识， 嗯， 和保健措施。你比如说，病人这个职业啊，假若曾经是我们今天很普遍的电脑操作员，或者过去来说，中老年妇女长时间这个织毛衣，现在也没人织毛衣了， 嗯嗯嗯， 但是就是意思是你一种这个习惯，这会这个时候呢，我们时间久了，我们就会感觉这个颈部这个不舒服。颈部不舒服，你可能摇一摇晃晃没事了，哎，你就不管了。什么时候管？往往就是持续的感觉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发病的时候，你这个 才当回事儿， 才当回事儿。 嗯， 其实到那会儿你就应该去养。 对， 去。 其实刚才啊，张主任提到什么？当然有些都是原来什么织毛衣啊，一些这个妇女们，但是现在得这个软组织损伤的啊，什么电脑？ 嗯，键盘手。 键盘手。啊，什么这个叫什么肘是吧？这个叫 网球肘， 网球肘等等的，这个特别容易呢造成软组织的损伤。 没错，你就问我自己，我老拿右手拿这个电脑鼠标， 对， 时间久了以后，我这个右肩膀啊，这个臂，我那就感觉这个麻酸，这个最后我就换成左手，哎，两个手交替的 就好一些。 再一个，我现在不是走路吗？那你说有时候天阴一点，我也会感觉这个膝关节偶尔这么痛一下。我就知道这是信号，那就是把这个我们说的鲨鱼软骨素啊、维生素啊、氨糖啊、柠檬酸钙啊、葡萄提取物，就这个八种营养元素，我也是每天这么吃着。那你不，咱们自己做这个，你不能说到六十岁感觉疼痛了，那就是去针灸、去按摩、去电烤去，很麻烦。 咱们一定要这个事先叫去预防啊，这是我们提倡的一个养生意识。 其实大家把养生看得太复杂， 嗯。 我们说大道至简，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但这前提你得有这方面的素养、知识。 对，那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就刚才您提到这个筋伤啊，当然这是一个中医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咱们经常看到软组织损伤。那这个咱们筋伤了，为了不让它伤，咱们用维护骨的这种办法，跟筋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那个骨筋和这个骨的这个连接，大家是一体的。 哦， 你就像那个，你骨质疏松了，你拉的是扯的是谁吗？你不就扯的是这个肌腱呀、软组织吗？ 那你 把骨养好，你就在养筋。 对， 筋它是那个纤维组织， 还真是。 哎， 这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这个用一个形容词，骨肉相连的。 骨肉相连。 哎，你骨头弄就伤上肉了， 一对难兄难弟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养好筋，实际上就是养好骨。养好骨，你的筋也不会出问题 啊。 好的，那今天呢，如果大家对于骨关节疾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对这个你有些什么要咨询的，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